对对，大家要注意啊，写法，因为我在这个批改，比如说笔译作业的时候呢，很多同学会，就是往往就写的就错了，比如说 three quarters， 那么四分之三 three quarters， 中间也要加连字符， 小横线。 哎，对对对，要注意啊，这个分数的写法。 好 ，it's trumpeted，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喇叭，小。吹小喇叭 对对 啊，就是 吹捧 吹，或者是说宣传吧， 宣传 宣传为啊、 哎、 as a key part of the 你看 京畿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这就是京畿协同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对啊，京畿一体化哈，我们经常老说京畿一体化的那个概念哈、 那它也是这个做中英就是汉就是拼音的写法， 是是是， 京畿 对对， 一个词儿比一个词儿少一个字母，J I N G， 对 ，J I N J I， 对 啊，还挺顺口的，啊、，Which will unite Beijing 啊，他会把什么连什么联合起来，Beijing 河北 and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把北京、河北和港口城市天津呢组合成一片联系起来啊 ，into a an economic region 啊，组成一片经济区。To rival 又来了，与什么什么媲美 ？Rival the country's more prosperous 啊，更加繁荣的中国更加繁荣的一个 economic hubs 那些经济中心，比如说 Shanghai and 广州。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边的几个点啊，刚才今天谈到说 be trumpeted as 好啊 ，be trumpeted as 我们也会啊说什么呢 ？be 比如说啊 ，be touted as tout t o u t t o u。Be touted as 被宣传为、Be touted as 对吧、这个其实呢像我们经常还说什么被誉为被称为被称赞为被誉为这种表达呢其实我在我们平常、在写文章的时候呢也是经常用的比如说 be billed as bill B-I-L-L be billed as 被称赞为被誉为be billed as 比如说京畿啊被誉为、PK 台的好老大对吧好、be billed as 对吧、被誉为被称赞为还有说 be crowned as crown 就那个皇冠 哇、 be crowned as 也是被誉为被赞为 build 还是挺有趣的哈 是 它是被建造成为是吧、它不是被建造成 不 是 bill B-I-L-L Build 哎对对 B-I-L-L 账单那个 哎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 这就对了哈 它意思就变了啊 be billed as 非常奇怪、对要记住哈 也都是被称赞美哈 是 被誉为、 没错没错刚才京畿谈到另一个点就是这个京畿哈、说得很好、其实大家啊、从京畿的刚才解释里你应该知道怎么记了啊就是 3J 三 J 对对对你看有的老外他写的什么他先说京畿然后后面是什么 the 3J 这三个 J 这个、 所以他也可以这么简称、 对对对如果是你第一次写了第二次下一次你可以用什么 JJJ 了对吧、 哦、 是、Triple J 是不是 好、那后面呢 后边的话呢有一个点啊就是说把这三个地区呢什么要一体化啊建成一个 economic region。那么好多同学呢说哎建成一个经济区。老师这个经济区我能不能说 economic area? 哎我就要来给你解释什么叫 region, 什么叫 area。好好多同学在这两个词选择的时候呢会出现问题。比如中国的中部地区叫 central region, 中国的西部地区叫 the western region, 北部地区叫 the northern region, 南部地区叫 the southern region。好你看啊这个 region 前面往往带有方位东南西北中对吗 对 你再来看这个农村地区 rural areas 但你没有听到、有人说 rural regions 都是 rural areas 对哈 那农村地区指的是哪个方位呢你告诉我 哎呦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方位 对没错它只要没有方位的时候我们选择 area 比较多 哦、这也算是一小窍门了、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为什么用 region 京畿都在北边啊 没错 对啊它有方位啊是不是、 哦、带方位的是 哎对对对它强调了方位了所以用 region 是比较多的、 哦、 哎 你看肯定是韩老师自己啊就读了那么多书以后自己总结出来的一规律 是是是 哈 哎是 分享给大家了、好最后就是更加繁荣的 economic hubs 对、 是经济区嘛 没错、经济中心啊 more prosperous 啊更加繁荣的其实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更加发达的、对不要遇到发达就是 developed 你可以用什么 prosperous 完全没有问题的、 richer places 没问题啊当然京畿说的很对要用 richer places 我觉得更简单啊、对不对 prosperous 干嘛一定要用 developed 那个老掉牙 的 词呢是不是 哎呀咱们这课堂任务真是满打满算